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一直以来，如何乐享晚年生活是每一位老人的追求。然而大多数人在刚刚退休的时候都会经历一段难以接受的低潮期，忙碌了几十年突然之间闲下来了，心里头那个感觉是没着没落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自己的生活该如何安排。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赵祖达，他的幸福指数就特别的高。退休之前呀，他是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的一位教授，和美学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之后他依然研究美，传播美，在忙碌的生活中让更多的人和他一起享受夕阳之美。今天的节目中，我就给您讲述美学教授赵祖达的故事。美学是他的专业工作，也是他的业余爱好，更是他的生活享受。退休后，他围绕美学，给自己制定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的生活目标。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在他看来，美是人们的心灵补品和精神维生素。那么，美学究竟是什么？老年人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美学教授赵祖达讲述夕阳之美。赵老师您好。 您好。 嗯，今年您高寿？ 76了。 76。哎，您这个精神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哎呦，谢谢。 虽然是满头银发，但是您这个满面红光。我觉得这可能也和您做了这一辈子学问，还有您的这个心境可能都有关系。 对。 啊，咱们赵教授研究的是美学。这个美学可能我们从日常当中我们理解的来讲吧，比较模糊。反正大家都会说啊，距离产生美。是吧，看见那个女孩子长得美，是吧，什么建筑物看着她美，这可能都算是美学范畴吧。 对。 比如说您要是给学生讲课呀，或者跟别人聊天说到美学的时候，您会怎么跟大家介绍，怎么让大伙理解这个美学俩字儿？ 我觉得刚才你提出这问题特别好，因为类似的问题我简直是到处能碰上， 是吧？ 很多人，哟，老先生，您在哪工作啊？我说在北京市委党校。哟，您在党校您教什么课？我说教美学。 是啊， 人家一愣，党校美学？ 对呀、啊， 党校这俩字跟美学好像一般的人，他很难联系起来， 就是他可能容易你讲那个思想政治啊，或者是讲什么这个管理啊这一类的， 党是党建呢、啊、 对对对 对对，好像就是比如领导干部培训培训就是领导干部怎么严格要求自己，怎么搞好党的建设、怎么搞好廉政啊，这一般的好像，或者是领导艺术、领导魅力、领导方法，好像党校就这任务实质这些，照顾说跟美学都有关系。 哦， 都有关系。我在党校开了一个专题课，叫美学与领导艺术。 美学与领导艺术， 对，有时候呢，根据不同的班，有时候还把这题目稍加改动，叫美学与领导魅力。 哦， 什么叫魅力？魅力就是让人家喜欢你。第一人愿意多看你两眼，第二人愿意跟你聊天， 对， 第三人愿意跟你接触，第四呢，如果几天不见你，人想着你，希望你能来，哎，人家有心里有什么跟你聊着，这都是魅力。 哎， 所谓魅力就是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感染力，就是让人们喜欢你。简单说，所以呢，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学好美学，你有一种审美的魅力，你就能当好领导。所以我在党校开了这样一个课，叫美学与领导魅力，这还比较受欢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没错， 这是普遍规律， 这是共性。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共性。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未来的世界肯定就是审美的世界，但究竟什么是美？有时候用，您是教美学的，您还是美学教授，那您一定在美术学院工作。哎呦，我说你要让我画画呢，我画出那画得给人气跑。 就是它是这样哈，这个美术里边呢，它包含有美学的原理，但是呢，美学不等同于美术。 对，你说的太对了。因为什么？放一看，美的事物太多了。 对， 从自然界，春天的百花，秋天的枫叶，似火的朝霞，皎洁的明月，巍然耸立的高山，汹涌澎湃大海，这都是美的吧？ 哎， 这是自然界的美。 对， 人类社会，什么和睦的家庭啊，助人为的行动啊，甚至革命前辈的大义凛然，英雄人物的前仆后继， 对。 是不是？这是社会的美。 哎， 前面我说是自然 的美，自然的美， 这是社会的美。那当然，艺术美是高级的美啊。比如说叶尔东森的音乐，温德多斯的舞蹈，崔莲内家戏剧，这都是艺术的美。 没错。 所以我们放眼一看，美的东西太多了。美学绝对不光就是美术学院研究那美术， 好， 也不是健美比赛就是选美。 对， 美的事物太多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生活当中你注意了这个方面，你培养了自己的魅力，那你可能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咱们不说外表特别美的人，就是即便你外表稍微差点，他还认为你心灵美，对吧？哎，这个是一个美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知道赵教授就是退休以后啊，可是这十多年啊，您一点都没闲着。 对对对对， 哎，您退休之后还一直在围绕着这个美学呀，您做了好多的事情。比如说看书，拿您的话说叫读万卷书，然后呢要出去旅行啊，这个叫行万里路啊，然后呢还去和这些各个层面上的朋友们来去谈美，去座谈，这都是您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包括讲课， 哎，对吧？对， 包括跟人聊天， 是给我们讲很多的这种主题啊，这个给大家留下了好多的主题。像您刚才说到这个美学与人的这种魅力啊，啊，美学和心态啊，美学和养生啊，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中华文化礼仪方面的很多东西啊。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退了休以后在家带带孙子，然后吃点喝点，然后休息休息，是吧？都愿意去放松一下。我看您好像倒反而更紧张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这样做的目的就让活得更充实，活得更有意义。每天我早晨一睁眼，我就想，哎呦，新的一天我开始了。我今天要看什么书啊？哦，我昨天上王府井新华书院新买了一本美学书，今天我要给他看完了，做点笔记。哎呦，国家图书馆下个礼拜要让我去讲课，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因为国家图书馆那周围都是高等院校、科研机关，那各种层次，既有青年学生，又有大知识分子。我要不好好准备，那别说上国家图书馆，就到基层。到工厂，到企业，我都得好好准备，因为听众在听你讲，你要对得起每个人听众， 是吧？ 哎， 这个， 所以 也会聘请您去，是吧？ 对对，所以我从退休这十几年基本没闲着，就像刚才说的，这叫什么呀？就叫我给自己定的，就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没错。 与万人谈，所以读万卷书，当然的读不到万本啊，就是。做一个 博览群书，对， 就多读点美学书。我读书主要是美学书和美学有关的，行万里路，就多看， 用可以说世界上哪儿都美的东西， 嗯， 我活一天就要多欣赏一下这世界的美，不仅要欣赏大自然的美， 嗯， 而且要欣赏人类社会的美。 对， 我是顺便跟你说， 嗯， 那年我到四川去， 嗯， 到一个边远的地方，一个小小县城，那个美呀，感动的我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哎呦，是四川的什么地方？ 我都忘了那小县城，因为 叫什么名忘了哈。 是哎，那个小县城，因为当时我没往心里去，路过，头天到那都路过一下，第二天，因为我们是在成都开会， 嗯， 当时我们要到九寨沟去，因为大会，因为开全国美学会， 对， 要看一下这个，这考察一下自然景观吧，做一下美学探讨， 经过一下。 路过一个小山城，那个小山城很不出名，但那点的人，那点人的美，那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当然一定说那有美女吧，那一定很漂亮吧，选美比赛经过上那儿，不， 人是因为 我就给你举一个小例子， 嗯， 那点的美，一个老汉， 嗯， 其实我觉得年龄也不大，也就五十多岁，连六十倒霉，但是闯着了，拉着一个车在上坡， 哦， 然后我就瞅见一个老大娘正在哄着小孙子，放下小孙子，老老实实坐，帮助这老汉推。 哦， 一个小贩正在给人要东西，放下秤，然后也去帮着他推。然后几个小朋友正在玩，也去帮着他推。 哦， 这个画面太美了，我永远忘不了。 就是大家纷纷的去帮助他。 对， 嗯， 那点的人那种朴实，那种善良，那种真诚，那一人与人的和谐，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了。对。 当时这个画面给我印象很深， 嗯， 美啊， 看着就那么和谐， 和谐，和谐就是一种美。 嗯，对， 嗯， 所以说您在走出去的同时，传播了这个美学的知识，同时呢，您也丰富了自己的这个美学的一个认知。真是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我觉得用在您身上特别合适。越是您对这个东西他理解的越深刻，您的知识越丰富，您就越想吸纳更多的知识进来。这个也是您一直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可以说，而且您好像针对老年朋友啊，也有自己的主题啊。这个为什么想到要和大家说说这个什么夕阳之美啊这样的话题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同志退下来以后啊，他有些失落， 哦， 甚至有些老同志跟我编了这么四句话， 嗯， 说退以后叫什么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血管硬化，我就等着火化了。 哎呀， 哎呀，这有点悲观了。 对， 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是不是？多大的人物，甚至世界级的伟大领袖， 嗯， 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都逝世200周年了， 对， 对不对？这个都无法抗拒，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自然规律。 嗯， 退休是自然规律，不要失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一个？我就是这几年，我到很多单位讲了一个题目，叫做。美学与心态养生， 哦， 就是告诉老年活得好坏全在心态， 嗯， 是不是？ 嗯， 问题本身不是问题， 嗯， 你如何对待问题才是问题， 嗯， 我就跟他们讲啊，我们退下来以后，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后来我讲这个，我首先就要引用那个庄老夫子， 嗯， 就是有一次，庄老夫子啊，他的一个朋友去世了， 嗯， 然后他就在那儿骨盆儿歌。 哦， 后来他的那谁惠子来，他说你怎么回事？说你的朋友死了，你怎么不悲伤？你在这骨盆儿歌。 嗯， 他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哎， 那就是说生生死死，自然规律，变化无穷，抗拒不了，我们要接受它。当小孩落生的时候，我们高兴。欢迎他来， 嗯， 当他走了，我们也希望他安安静静的走，这是自然规律， 嗯， 我觉得2000多年以前庄老夫子不愧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 哎， 所以我给老同志讲养生，首先讲这个哲理，嗯， 对， 自然规律， 对， 实际上我给老同志讲养生，实际上打得明白，叫做真善之美， 哦， 真就是自然规律， 嗯嗯嗯， 对，善我们的心底，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对，你有那阳光的心态，是吧？ 哎，你说这 不能说就是特别消极。我听也有些老同志啊，他会抱怨说你看，说我退了以后啊，真是就是觉得没着没落的。哎，这个哪怕说今儿晚上吃饭，稍多吃了两口吧， 然后就不舒服啊，可能这一晚上都睡不着，就那样的一种感觉，这简直就是不知道这个生活的方向在哪里。哎，如果要是听听您的这个理论啊，您的这个那个开导，他肯定也会是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也是您出于，我觉得您同龄人吧，就是您感同身受的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呢分享给大家，嗯，然后影响到大家。这可能也是您是因为您是教授嘛，您比我们要认识的更高一层次啊。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美学是他的专业工作，也是他的业余爱好，更是他的生活享受。退休后，他围绕美学，给自己制定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的生活目标。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在他看来，美是人们的心灵补品和精神维生素。那么，美学究竟是什么？老年人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美学教授赵祖达讲述夕阳之美。您曾经给大家总结过这个老年的美啊，有四个方面，我现在还大概记得啊，要大其心、虚其心、潜其心、善其心，啊，这个是怎么个含义呢？ 大其心，嗯，那就说的我想起雨果的话，地球上最大是海洋，比海洋大的天空，那比天空还大，就应该是人的胸怀。 哦，就是， 哎，你心大了， 嗯， 那么问题本身就不是问题了。 哎， 你如何对待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人呢，谁生活当中就十全十美、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人和事是不存在的。谁生活当中都有自己不如意的地儿。 嗯， 但是我们今天多看生活当中好的地方， 嗯， 多看生活当中美的地儿， 嗯， 哎，多看生活当中百花， 嗯，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哎， 只要心中无杂念，一年四季好时节，哎，对不对？ 对，这一套一套的就出来了。就是说，咱们说心大哈，不是说我这个什么都想不起来啊，然后搁什么忘什么，这不是那种马大哈，它是你的心胸放宽阔， 对， 是吧？ 多看好的地儿， 嗯， 多看阳光，多看百花。 对， 谁生活当中都有不如意的事儿， 嗯。 我有些老同学， 嗯， 就跟我说，哎呦，赵达，我有些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你现在真不错呀， 嗯， 你看你都退休了，你也评上教授了，你多好啊，现在还有人请你讲课，国家图书馆都你讲课， 嗯， 是电视台都请你去过，或者广播电台这请你去过，你的现在可是美得不得了啊。我说是，这些是地方，是我是高兴，但是我跟你说，我那心里不痛快事我跟你说嘛。我说我也不，我就跟他开玩笑， 嗯， 我说实在的，你忘了上学时候啊，你们都管我叫武大郎了。我个儿， 你们老欺负我是吧？ 那会儿你们上，我特别上中学时候， 嗯嗯， 那小朋友们初中的是吧， 嗯， 我人初中时候人家蹭蹭蹭一下长起来了， 哎， 我呢就个子比较矮，我说这就是我的缺憾呢，谁都有谁的缺憾，谁都有谁的不完美的地儿，多想完美的地儿，多想自己得到的，不想自己失去和没得到的， 嗯， 那你的心永远是阳光的， 心宽了， 自己这样看周围世界也这样， 嗯， 你多看阳光，多看好的，多看别人的优点，你就生活在天堂里的阳光心态是很重要的。 对，这就大其心啊，要 大其心。 对，虚其心呢， 虚其心就是什么，嗯，要知道自己不完美， 哎， 对不对？就说呢，十全十美、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人和事儿是不存在的， 嗯，还要不断的完善自己， 不断完善自己，嗯，古希腊的三杰亚里士多德说过， 嗯， 说我唯一知道的是俩字儿，我自己无知。 哦， 他唯一知道是 就是 无知啊，说自己无知，嗯， 他那么大的哲学家，他还在不断的求索， 对呀、啊嗯，他知道，不像咱们有的人呐、啊，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灌。 哎，我成了。 哎呀，越的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老学这个、嗯，所以有的人呐、啊、就是这样。 对， 所以把自己当成金山金梅、 哎， 把自己当成是时代的楷模、万中的导师，这都不对， 是吧？我刚才其实就是想问呢，是不是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啊，反正我是老同志了。啊，我是家里最老的这个家长了，是吧？在社会上那个这个，哪怕走在大街上，人家都得叫我一声大爷了。嗯，这会儿我就觉得我说什么是什么啊，我说什么你们得听什么，是不是会自然而然的有点这种啊？尤其是像咱们男同志哈、啊，会有点这种情绪出来，是吧？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虚心了，所以还是得有一个就是不断的让自己上升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追求，觉得自己可能还不满足，不满足于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就像您一样，您退了休以后，其实您家大教授退了休啊，那为什么还要学习呢？但是这个学习就让咱们更接触到了更高一层次的这种世界的感觉。这个我想是不是您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你说的是， 嗯， 就说。你连那么大的学者，刚才我说牙里石头都都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无知、嗯，是吧？ 对， 这个世界太大了，可以说茫茫宇宙，从空间来说无边无际、 嗯， 从时间来说无始无终，从那关于世界的知识，那真是 浩瀚的，太 浩瀚的，太广阔了，太无边了、嗯，我们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太可怜了。 对， 所以。大学者都说我唯一知道是我无知、嗯、更何况咱们凡夫子咱普通老百姓 咱还没达到他那高度呢， 没达到他那高度、 嗯、 你就是一普通的教员你用了这你知道的方向到什么时候都应当好好学努力学习，虚下心来努力学习， 是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长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知识。 嗯， 我现在就特别见到年轻人，宾馆这个亲戚朋友宾馆侄子外甥宾馆甚至外孙子什么的， 嗯， 他只要比我强这点，哎，我就虚下手机你帮我弄弄，哎，我得向你请教，你用请教俩字儿， 嗯， 没什么。有些老年人呢、啊、他就说、嗯、那不是我好像我失身了， 面子啊，嗯， 实际这个越这样你越显得你的层次显得你的境界不高， 对， 你如果能虚心别人学习，说明你的思想认识是高， 嗯， 所以这高和低不在这而也在于你的思想认识、 嗯、 思想境界。 对，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沉浸到那种像更高的层次去追求去攀登去学习的那种情绪里边去，可能也就顾不上去想其他的那些困扰我们的那些事儿了。 你说这真启发了我、 嗯、 我们那儿有的人呢老是耿耿于怀、 嗯、 就个别同志啊、 嗯、 比如说的工作的很早， 是 五十年代的工作了、 嗯嗯、 比如名牌大学毕业、 嗯、 北大比大人大毕业的，结果最后呢因为政高职称啊、嗯、名额很少、 啊、对呀、啊、 百分之几很少， 对， 所以相当一部分人评不上，哎呦为这个耿耿于怀。 对， 其实我觉得评上的不见得都成，没评上不见得 就能力就差、 哎、对了，实际这样的只是折磨自己， 哎，对，这样呢让自己这个就是怀着这么不痛快的心情生活呀，他可能就是疾病也容易找到你， 对， 对吧？心态好的话就是身体健康情绪快乐。 美国有一个学者研究，医学家研究、嗯、得癌症的大部分都是心情不好， 对， 性格开朗的乐观的豁达的据说患癌症的概率很低， 就低、嗯、 凡是这个得癌症的大部分一个是遇到生活当中坎坷了、 嗯、 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遇到什么难事了，另外一个性格凡是这个沉默寡言的郁郁寡欢的闷闷不乐的人容易得癌。 没错，这不管是大气心也好还是虚气心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能够达到一种修身养性能够保持身体健康这样的目的。所以您这个联系到的叫做这个叫什么和养生啊，美学养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嗯、 至于在这里边还包含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赵老呢继续跟大家介绍啊，我时间有限，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听他们的故事，